哇，又是無底深談的時間。 Hello， 大家好 嘛。我的主場No 東頭 ，No No way。 咩事啊？ 主場啊？ 乜你咁噶？一講波咩主場？ 喂， 主客和 呢啲都是主場噶嘛？ 今天主場咧係我哋嘅一位嘉賓，因為咧。佢咧先至帶齊料嚟嘅，我咧就空槍上陣。 你成日都空槍上陣噶啦， 冇辦法，我呢排真係好忙啊，對唔住，真係各位，真係唔好怪我啊，小女子 我都明嘅， 都好少空槍上陣，大家知道啦。 我絕對明白， 我永遠都係太多料啊，唔會太少，好自大。 講呢啲 啊，唔係因為真係太忙啦，最近咧。又搬屋啦， 搬 寫字樓， 寫字樓啊，係爭未廠未搬廠啫。 寫字樓嗰筆一間再講啦，我哋先講咗我哋今日嘅題目同埋介紹今日嘅嘉賓先。咁啊，我哋身邊嘅呢位間條哥哥咧，就係咧係 Stephen。 Stephen， 大家好， 埋啲麥嚇。 如果你俾咗，如果你俾咗269嘅咧，你亦都有睇呢個客 似 雲來咧，你就會記得阿 Stephen 嘅。係我哋第一集嘅嘉賓嚟嘅。 即係後屘重開咗第一集啦。 係啦，冇錯啦。咁啊 ，Stephen 咧就喺客似雲來啦，鬼故王都介紹過佢少少背景啦。咁就本身係一個風水師嚟嘅，業餘嗰只定係全職嗰只咧？ 我職業嚟嘅呢個 係。犀利喎！ 全職。 個樣唔似嘅，就覺得你似中環做。 係好多人都係咁講。 經紀嗰啲係嘛？ 係嗰類咯，即係金融經紀嗰啲咧。 好多人甚至我嘅客都係咁講。 係咯， 係 咩？ 睇落去 係真係似啊，係似。 後生。 唔係似嗰啲款嘅。 似嗰啲地產經 理人啊嘛。IT 人 ，IT 啊，似 IT 系啊，似 IT 啊，你又唔系似地产经纪嗰只， 唔系地产经纪，佢冇咁粗鄙， 唔 系 个个见到 咁粗犷嘅，或者咁油腔滑调咁啊，但系佢咧好稳重 啊。点解会有 IT 人嘅气质咧？又真系，我又讲唔出。但你話你似 IT 人，我又真系觉得系。 你睇佢依一身嘅 IT look 系嘛？ 但其实系一啲都唔 IT 噶系嘛？本身。 我本身都好 IT 本身都 IT 嘅，因為我都好中意電腦。 哦， 我就收到少少料咧。阿 Stephen 以前咧就做過電視台嘅燈光嗰啲嘅，係嘛？燈光啊，收音嗰只嘅。 之前做過。 哎呀，你點俾花姐知道呢啲嘢啊？你知道呢啲嘢，佢成日會揾你上嚟噶。你真係 嚟幫我執一執啲燈啊，咁樣。 真係呢鑊，真係大鑊。 咁就除此之外，就對於啲命理啊、玄學啊，又好有研究啦。咁啊，即係好似好多飯都好掂。 甚至原來我頭先咧喺做節目之前咧，係同佢出面傾偈啦，咁啊 warm up 啦。咁原來咧佢睇好多書， 係咯， 即係我哋係咧其實買書翻去擺。但佢就買，佢又攞啲書翻去睇， 甚至乎咧，因為啱啱呢度執 office 咧，有啲書掉咗去垃圾房咧，佢竟然話想執啲嚟睇。 跟住我哋話：，嘿，攞翻去都係擺啫。跟住話：嚇，唔係喎，出嚟睇喎。 佢話佢真係睇曬啲書。係啦，咁啊好過我哋攞嚟做裝飾啊，真係。 咁啊，同埋咧，佢本身咧就其實如果講咗咁耐咧，Stephen 今日即係可以好專長地，亦都講個好特別嘅題目。我相信咧，你話講外星人，你話講好多咩怪獸啊、狐怪，好多人都睇，好多人都識。但 系 呢一個題目咧，我膽敢講，即係唔係好多人會識嘅。 講嗰兩個字就好似大家都好識咁樣。 好似近期咧，大台嗰套劇咁啦，有個殭屍，個殭屍嚇。 殭屍一講殭屍，大家可能會覺得，我知啊，麥浚龍嗰套講曬啦，咁樣係啦，講曬即係關於殭屍嘅一切嘅嘢啦，我識曬啦，咁樣係咪真係識曬咧？ 同埋嗰啲仲有咧一個意識咧，或者一講個形象咧。我確實覺得係好受即係八九十年代嗰啲電影咧，即係殭屍先生啊，咪殭屍爺爺啊嗰啲影。一諗起殭屍咧，就係 官服、 青裝、 青裝，跟住貼到符咁啊咁嗰啲咧。 同埋有條好大嘅鏈咁樣，有啲官服咁樣，清朝嘅官服咯，係嘛？ 但今日唔係喎，嗰啲係。 今日發現原來殭屍咧有好深嘅底韻㗎，仲有。啊、我哋都即係所以無底深談咧，就係無所不談啦。我哋同埋都需要一啲咧，即係本身已經不斷咁坐咗好多料嘅嘉賓咧，就借力咁樣嚇。你知道我哋咁樣日日咁車貨咧，車唔到咁多書出嚟噶嘛，即係睇唔到咁多書噶嘛，係咪先？咁有時就要借啲嘉賓分享一下佢哋自己嘅一啲即係研究心得啦。咁啊，今日咧就揾阿 Stephen 嚟講下中國四大殭屍。想問一下咧 ，Stephen 點解對呢個殭屍咁有興趣咧？首先， 因為第一啦，我本身我好耐之前已經對中國呢啲咁嘅文化都好有興趣嘅。咁如果唔係，都唔會走去學風水啦。 係風水，同埋聽講你喺龍虎山，唔係龍虎山呢個武當 山， 有嗰種武當山學過道。 係啦，學過道，係啦，咁。 你咩事啊？咁年輕咁貌美，咁滑亂咁樣， 你成日都嗱喺度搞啲小鮮肉啊！呢個成日都係 無端端係即係做道士喎，走去好似好唔拉更咁。 其實我啲朋友都係咁講嘅， 係咯， 係啦，即係話咁後生走去武當山都唔知做乜，係啦。咁其實就因為我本身我第一啦，我對呢啲嘢好有興趣，係啦。咁再加上即係好 即係由細到大，好有緣分去接觸呢啲啊！即係學咗之後，更加相信緣分呢樣。 咁你有冇誒測咗自己係其實即係原來慧根或者個緣分係真係好足嘅對呢方面？ 其實係噶，即係因為我學咗之後，我幫自己睇過咧，其實都發現到自己係有，即係自己係有緣去接觸呢樣嘢嘅。 嗯， 的確係嘅。 咁係咪有緣去接觸呢個殭屍添咧？ 其實因為我本身我頭先都講啦，職業需要咁，因為嗱。講返殭屍啦，其實我相信剛才好像剛才兩位主持啦都講啦，殭屍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一定是青裝貼到褲，其實就不是的， 四肢僵硬跳下跳下這樣， 其實就不是的， 再不是就去了西方的 Dracula 是吧，殭屍 那些就吸血鬼啦， 吸血殭屍， 我們今天不講西 傳，不是那些，我們先講那些 東方， 那其實殭屍啦，在我即是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其實是即係個流傳啦，或者甚至係一啲遠古嘅，即係我哋講傳史時代啦，開始其實已經有噶啦，就唔係話即係，因為我相信好多都係受電影啊，即係林正英電影啊，甚至啲電視台拍嗰啲電視，即係 大家都係抄嚟抄去啦，咁係 啦，嗰啲影響啦，係啦，咁其實就講翻啦，殭屍其實。殭屍呢，即在我們即文化裏面研究呢，其實殭屍它本身都即本身演化出殭屍呢，它都是由神獸開始演化。 神獸啊？ 是啦。 神獸即是要去到那些即好像說到難聽神話年代。 是我們說的洪荒時代。是啦，即是中國的洪荒時代。 洪荒時代即是在人即是人類出現之前，是不 是？是啦，即是盤古啦，盤古啊，我們說是啦，那段時間的洪荒時代。 女媧啊，是不是？ 是啦，是啦。咁殭即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已經中國一直有流傳噶啦。譬如好似我哋講一啲文獻啦、《後漢書》啦、《史記》啦呢一啲，即係記載歷史嘅書咧，佢裏邊其實都有形容過殭屍係咩嘅。 嗯， 係啦。 即係早到係幾多年前啊？ 其實早到啊，差唔多係夏商時期啦，夏朝商朝嘅時期，其實已經有關於殭屍嘅記載。但係咧嗱，其實可以咁講。坊間相信你即兩位主持啦，對於殭屍的認識都是吸血僵硬，其實呢在歷史記載呢，殭屍呢就不一定是吸血的，是啦，不一定是吸血的，因為我剛才說了，殭屍本身是由神獸演化出來的，是啦， 但這個是誰說出來的，誰說它是由神獸演化呢？ 這個就是我們說遠古盤古洪荒時代的時候，人一直在流傳 傳說來的，就不知道 出處 在哪裡， 其實就可以這樣說，也有些學者去考證過一些文獻 去了解過這隻神獸的存在啦，是的，因為這隻神獸比較特別的，這隻神獸的名字就叫做孝， 這個要大家先看張相片，這張相片就你會看到一隻古靈精怪的怪物，它好像有團火在後面，又像獅子，我覺得它的頭是不是呢？是不是像獅子先？不是，有羊的角， 因為它其實它是一隻十筆象， 但是那些火又好像令到它變成一隻獅子，好像 因為剛才都說了，他是十筆象，其實他在這個馬面輪身，其實他還有很多，譬如好像說他是後腳是虎爪，前腳是鷹爪， 前腳是鷹爪，後腳 是 虎爪， 跟著就前身是蛇，後身是龍，這樣 條尾呢？ 是的，條尾呢，一啲就話係麒麟尾，一啲就話獅子尾， 即係混合咗好多種唔同嘅動物， 係啦 ，mix and match 出嚟嘅， 係啦。 咁點咧？呢一隻神獸係 嗱，其實呢一隻神獸嘅出處咧就比較特別啲，佢咧就係同我哋遠古咧，即係遠古啦，三大神咧係並稱嘅，稱為四大古神。 嗯， 係啦。咁三大神咧，我相信講頭嗰兩個大家認識嘅主持都識，伏羲同女媧。 嗯， 啊都識嘅，讀書 兩兄妹嚟嘅。 係啊，伏羲女媧 伏羲女媧。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昊天。昊天咧，我哋中國古代咧，甚至道家咧就稱昊天為上帝嘅，因為昊天有好多稱呼嘅，但係主要嘅稱呼都稱呼佢做上帝。 嗯， 係啦。咁因為昊天咧，咁仲有另外一個尊稱，我哋就叫原始天尊。 嗯， 原始天尊。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孝啦。係啦。咁孝咧， 即係佢四大天王之一。 可以咁講，佢係四大，即係佢係四大古神之一。咁呢四大古神其實都係好特別嘅，係由盤古嘅身體變化出嚟。 系啦，即系传说就话 系 有。呢啲 系好神话咁嘅，即系呢啲 系啦。因为嗱，我哋听啦吓，古代即系古代啲人，即系古代嘅历史都有了解过啦，就话盘古开天辟地啊嘛，系啦，即系以身为地，以身为地，以身为骨，跟住又以血为水啊，眼睛为日月啊，咁样。其实就话呢四大古神咧，盘伏羲啊、女娲啊、昊天啊同尧咧，就系由盘古身上其中一啲，即系我哋 分裂出嚟嘅， 系啦，分裂出嚟啦，系啦。 咁呢个尧就系头先你讲到同僵尸有关 的，就系啦，所以点解要花咁多时间个尧？同埋咧呢个尧字原来咧，我上去 check 咧，其实上你系未必揾到佢嗰个正确嘅，即系佢嘅语读音嘅。 系九爪边一个？ 其实九爪 呢 个孔字，即系同口字边嗰个孔字，即系嗰个尧叫个尧嘅读音系一样。 系咁，你又知道尧嘅？ 我梗系知啦，我有揾噶嘛，我有揾噶嘛， 好犀利啊！ 唔系因为佢同埋佢，我因为我就睇嘅，佢就话其实正式咧，佢未必有个语读音，但后期就系读都系咁样读啦咁样。 O K， 读尧系尧天犬嘅尧个音吓，咁点咧？佢系点解会楞到落僵尸呢个？ 嗱，因为咁嘅，点解楞到落僵尸咧？就系其实嗱，因为我哋讲啦，尧咧佢本身咧。佢除了是神獸之外其實佢仲係魔獸之首嚟嘅，即係佢係掌管， 即係有神有鬼啊！ 係啊，即係掌管呢個古時咧嚇，眾神獸同眾魔獸嘅首領，佢係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擁有神獸嘅，即係佢擁有盤古嘅神力，但係同時亦都擁有魔性，係啦。咁話其實係啦，喺呢個清朝咧嚇有個即係清朝，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識得有個文人叫紀曉嵐啦，電視劇都有睇過。咁其實紀曉嵐咧有本著作叫《月眉草堂筆記》，咁《月眉草堂筆記》裏邊咧就有記載個尧咧其實係點樣樣嘅，就話尧咧係以龍為食，吸血為精嘅，係啦，即係佢係直情係食龍添嘅，龍都唔夠佢嚟嘅， 一條條嗰啲龍喎， 係啊， 佢係食龍嘅， 唔係食蟲喎，食龍 啊， 唔 係啦， 個龍都食得落。 你估黃眉龍啊？你估 係咪 Sashimi 咧？ 唔係，因為大家要將個 picture 咧，點我同阿 Steven 開頭傾嘅時候都話要好詳細講一講，因為咧我哋就要抹走大家清朝嗰啲嘅僵尸。第一首先，第二咧，你哋要有一個。嗰、那個叫想像，甚至講叫想像空間，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嗰個字係神話年代，即係嗰個叫人之前嘅。咁但係其實係好詳細、好多記載嘅，同埋要有好多知道，一定要知道尧係乜嘢，你先會知道。即係其中有四大僵尸，三個僵尸， 真係好有趣呢啲。不過實在咧，你要去睇書嘅時候咧，就發覺 成 本書，所以咪 睇節目咯， 密密麻麻咁樣咧，又有啲眼瞓嘅話咧，你又一定要啊黐住我哋聽實今集嘅節目啦。你聽日咧就翻到 office 咧，就可以同啲朋友咧去吹噓一番啊！你知唔知咩叫四大僵尸啊？ 同埋仲有問題， 知咩叫敲啊？唔知咧。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書，你唔會睇幾次，但係節目你可以睇幾次。 同埋通常咧，聽完咧會深刻啲啊。 係，梗 係睇完咧就通常睇完之後就。 所以你話二六九好抵俾咧，真係。 梗係啦，好黑 sell 真係。繼續呢個敲啦，繼續敲啦。 OK， 講翻先。 係啦，咁敲啦嚇，即係頭先都講過敲咧，其實佢因為佢係直情係比龍更高一級。 嗯。 係啦，我哋講直情係差唔多連龍都係要受佢 縮擺。 係啊，聽令啦，就唔係縮擺，聽令啦。 即係等於我舉個例啦，即係如果有啲朋友而家近現代嗰啲比較後生啲咧，如果睇龍珠咧。你以為龍珠個七粒珠跟住上有條龍好勁咁啊，即係滿足你願望。其實喺嗰啲天神眼中，其實佢一隻公仔黐翻埋啲膠水咁啊，擺低咗一條龍，就係咁噶啦。其實係啦， 係啦，咁啦，尧咧，佢其即係因為我頭先都講啦，尧佢本身有魔性噶嘛，係啦，尧佢擁有魔性噶嘛，咁所以啦嚇，即係喺嗰陣時咧，其實因為佢咧就會定時定候會出嚟為禍人間嘅，係啦。即係佢其實佢除咗係神，佢係魔獸咧，咁佢會定時定候一段時間會出嚟吸食精血，即係佢會吸人嘅精血，甚至吸神獸嘅精血。 精定血先，咪兩件事喎。 精即係我哋道家就講精氣神三樣嘢，其實血就包含咗喺裏邊。 哦，咁樣咁即係女仔都會吸㗎啦。 係啦， 即係我比較緊張呢樣嘢。 你中意啲吸精， 你又知 吸精， 咁嘅秘密你都知啊，真係。 係啦，咁咧。即係喺即係佢去，即係頭先都講啦，佢會定時定候會吸食精血噶嘛。咁所以啦嚇，即係另外嗰三位，即係三位古神啦嚇，伏羲、女娲同昊天咧，就將佢收服咗。 講到好似啲金庸咁樣。 係啊，其實 收服佢啊，咁佢哋三個即係三夾咧，咁夾到佢咯。 其實都係，即係其實喺嗱喺歷史書記載，即係喺 紙筆，即係喺清朝有一本書又叫，即係個名叫《紙筆語》啦， 《紙筆語》 係啦。另外就係《月眉草堂筆記》呢兩本書裏邊咧，其實都有大概簡略過係點樣修復呢只咁嘅孝嘅。 哦，係啦，因為佢為禍人間，周圍去吸精血， 係啦，因為其實佢同時擁有盤古嘅神力啊嘛，係啦，所以其實嗰三個神，即係嗰三個我哋講係古神古，即係四大古神啦嚇，嗰幾個三個古神啦嚇。咁其實修復佢都有一定困難。 咁啊，係三個團結埋先係力量嘅。咁樣結果， 即係話，即係喺嗰兩本書裏面記載咧，就話用咗49日，就修復咗佢，將佢封印咗。 係啦。 咁但係咧，嗱就而家即係點解會演化咗四大殭屍咧？就係因為後期將佢修復咗之後咧，佢因為我哋講，就算人都係成日講三魂七魄，三魂七魄。嗱，你死咗之後咧，七魄就消失咗噶啦。 係。 咁就剩翻三魂。咁話説敲咧。佢俾佢封印咗之後咧，佢嗰三個魂咧，喺一次機緣巧合就走翻出嚟， 復活啦， 走翻出嚟， 哦，開始有少少概念啦， 系啦，咁就 即系佢系咪太過強橫啊？ 系啊，即系其實個封印可以咁講係 冇事，可以 系啦，可以咁講係封佢。 呢啲咪叫陰魂不散咯，咪就係呢啲咯。 哇，咁樣咁點搞啊？跟住。 系啦，咁跟住咧就演化咗四大殭屍嗱，但系你哋聽落去好奇怪，三個魂又點變四隻殭屍？系啦。 使唔使俾啲時間大家諗下？ 梗係要啦！ 俾時間大家諗下好嘛？ 好， 好，好，俾一分鐘咁多。 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 喂，佢装模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一分钟的时间咧，好快就过咗。 好难谂啊！呢个数学题， 唔系，首先你明唔明 变四？ 我想问你本身明唔明啊？ 明唔明咩 ？Stephen 一路讲到急，而家嘅 状态咩？三只好劲嘅神修复咗敲啊嘛， 系 跟住呢个敲又变咗僵尸啊嘛，系咪啊？ 系 啱嘛？ 系 即系后期嘅四大僵尸就系敲变出嚟。 系啦，咁头先你个三变四个三系咩嚟噶？我唔记得咗啊。 三个魂点样变四只僵尸咧？ 唔好意思，哎呀，真系 失听书啊！ 失魂啊！我真系失魂啊！三，因为你话佢有三魂七魄，咁啊死咗之后啲三魂就复活啦嘛。嗯，耶。 O K。 咁啊，三魂就点跌？ 即系莲花姐 点变四咧？ 花姐咁蠢嘅都明，应该大家都明噶。 点变四大僵尸出嚟咧？粥粉面翻 嗱，咁其實我首先就逐隻逐隻講先啦， 係 啦，因為都要講翻嘅，係啦。咁其實我首先就講大家好，我諗大家好熟悉嘅一隻，即係我哋講四大殭屍都有殭屍王㗎，係咪先？都唔係四隻，即係都唔係四隻平等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好多人都識啊，殭屍王係邊個啦？就叫將神。 将神啊，好熟喎呢个名。 系啦，因为曾经有套电视剧阿将神就任达华饰演嘅。 哦，系啦，边套电视剧啊？好熟。 亚视嗰套， 记得咗添。亚视啊，仲有亚视啊嘛？ 亚视 曾经啦，曾经 唔系唔怕讲噶咁。 边套啊？ 我记得边套，我唔睇亚视。 哦，个出得街噶嘛？ 哦，讲得。 Why not？ 我唔睇亚视。 咁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系啦。 系咩？哦，佢有做呢个角色， 系啦，就饰演将神。 哦，系啦。 咁其实咧，嗱，好特，头先我咪讲敲三个魂。就逃，即系从个封印逃走出嚟啦。但系其实将神就唔系嗰三个魂变嘅， 系 啦。其实就 有段故嘅又係。咁話說烤咧喺未被封印之前咧，就曾經問昊天攞過一支神樹嘅樹枝。咁但係咧喺封印嘅時候咧，因為嗰支樹枝殘留咗喺烤嗰度。咁但係由於佢係神樹嘅樹枝啦，佢本身嗰支樹枝都擁有神力。咁烤咧亦都係盤古，即係烤亦都係我頭先講啦，佢擁有盤古嘅力量。 係。 咁所以咧，佢即係佢慢慢 埋嗰支嘢，係啦，好勁。 慢慢慢慢咧，嗰支樹枝竟然同烤嘅身體融合一齊。 哇！咁得 啊？係啦，就因為佢嗰支神樹嘅樹枝同烤融合咗之後咧，佢就竟然幻化人形。 系啦，解咧？ 因为慢慢慢慢吸收咗烤嘅身躯之后咧，佢拥有咗烤嘅即系盘古嗰种神力啊。 哦， 咁本身神树嘅树枝，佢自己亦都拥有神力，咁所以咧佢就慢慢慢慢演化出一个我哋讲，我哋用而家嗰种说法咧，就叫生命体，系啦，即系演化咗一种新嘅生命体出嚟，即 系 就其实人形啦， 即系烤加树等于人啦， 系啦。 光加熱就等於我嘛，好難嘅啫，仲要啲咁老嘅嘢， 唔係唔記得噶嘛。總之跟住就變咗人啦，咁樣。 係啦，跟住咧，佢即係幻化人形之後咧，但係嗱好特別嘅就係因為烤，即係佢本身佢淨係嗰支神樹嘅樹枝係入侵咗烤嘅身體啫嘛，係啦，咁所以咧佢係冇得到烤嘅魂魄。咁我哋講咧，一即係冇魂嘅話咧，其實佢即係冇元神冇思想嘅， 嗯， 係啦，所以咧嗱，所以。坊間咧，而家傳咧，成日話啲殭屍，即係我哋睇嗰啲電視劇或者電影都係啊，話殭屍係冇思想咧。其實呢個概念咧，就係由將神嗰度出嚟啦。 哦，即係因為冇冇魂魄， 冇元神， 冇元神係 啦。同埋因為佢，我頭先講烤咧本身即係未被封印之前生前啦嚇，其實就一隻係會專吸食精血嘅怪獸嚟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嗰支神樹嘅樹枝入侵咗烤嘅身體之後咧，佢就得到呢種力量。咁所以咧，象神咧 就 即系啦，唯一一只我哋讲四大僵尸，唯一一只会吸血嘅僵尸，系啦，同埋而即系可以咁讲，后期演化出嚟嘅，我哋讲电影啊、电视剧嘅僵尸，其实主要嗰个概念都系嚟自象神吸血，系啦。 但系即系佢其实系一碌木嚟， 系可以咁讲，系啊。所以你见到而家嗰啲僵尸咧，成日话啲皮肤巢啊， 系啦， 巢皮啊。即是身体没有水分啊，很枯干啊，其实那个形象也是因为根据月眉草堂笔记啦、子不语啦，这些即是这两本书里面记载象神那个、即是那个外形啊，是啦，去描写翻出来的。 明白晒。 但是很特别的，其实我也都想即是这个讲了一点笑话的，即是我觉得呢，而家啲編劇真係好靚嘅，即係頭先我講咧亞視嗰套電視劇咧，我相信佢一定有做過資料搜集嘅。 咁啊，當 然啦， 係啦， 大台嚟噶嘛。 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係啦，點解我會？ 所以依套又好受歡迎喎。你話説回來，我和殭屍又 係咪陳十三寫嘅？ 而家仲要係好似係啊，好似仲要係國內都仲有人播緊，仲埋嗰套劇嘅演員。很多人都仲記得佢哋。 唔係你講啲咁家傳户曉嘅角色咧，即係一啲形象嘅嘢咧，你唔可以求其寫咯，即係一定要有啲出處啊，或者有啲來源啊，咁樣就比較認真啲啦，咁樣。 係，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其實嗱，因為喺即係我哋睇嗰啲文獻記載啦嚇，咁象神咧，其實咧，即係其實象神呢一隻，即係呢一第一類會吸血嘅殭屍啦，即係殭屍王啦，其實佢都有分等級嘅。系啦，咁象神咧属于第一级，咁之后啦， 一 级即系话系啦，话说咧象神即系被象神咬到咧就叫第二级， 嗯、 即系好似嗰套电视剧所讲啊，即系方天佑系第二代，系、 哦、 啦， 即系再俾方天佑 咬咧嗰啲叫第 三代， 系啦，因为其实咧喺我头先所讲嘅两本书里边咧，佢其实有记载俾象神咬过之后分嘅等级同埋嘅形象啊。系啦，即系嘅形象系点样，即系会分啲乜嘢出嚟？系、啦，咁其实好似咁讲啦，头先俾象即系俾象神咬过嘅，就系属于第二级。咁嗰种咧，我哋叫做即系我哋我讲嗰种咧，我哋叫做活尸或者叫做行尸， 行尸走肉嗰只。 咁但系嗱行尸即系嗱喺通常好多人嘅概念，行尸啊活尸呢啲咧就。是没有思想的，其实就不是的。在文献记载里面呢， 第二級咧係屬於有思想嘅殭屍， 反而第二級有思想喎。 即係嗰啲 office 嗰啲唔係真係冇思想嘅， 因為佢 即係你知道啲等出糧嗰啲咧，即係原來係有思想嘅。 係啦，即係佢第二級咧，因為佢將神直接咬到咧，係直接將個神力俾咗佢。 哦，即係調轉勁咗，反而仲 係啦， 係喎，又係喎， 即係俾佢咬到咁。佢之後咧，佢演化第二代咧，其實佢有思想，佢亦都有神。 但我差少少咧，咁啱線咧，你講到依個位咧，突然間令我諗起西方嘅 Dracula 啊，即係德國，佢都係喎。佢第一級係佢自己嘛，佢咬咗之後嗰啲明明好水噶嘛，或者一個廢人一個病患，突然間變咗好勁，又識飛又跳，又吸血咁，好大力嘅喎。又係咁嘅啫喎，其實都係 即激活佢喎，差唔多。 因為其實佢係即係佢嗰時有啲外國片有人啫嘛，佢就話：哇，原來吸咗之後咧，哇！啲細胞嗰啲紅血球就活躍咗，嘣嘣嘣，又識周圍搶血咁樣，所以令到佢好想吸血咯。即係佢咁樣解釋噶嘛，係咯，佢勁咗咯又 係啦。咁啦，跟住啦，嗱，俾第二代咬到嗰啲咧， 第三代 係啊，第三代，第三代咧就比較特別啲，我哋叫我哋嗰種咧就叫。六毛僵尸， 六毛僵尸 系啊， 绿色嘅毛， 六毛龟我听得多，六毛僵尸 诶，嗱系啦，即系佢六毛僵尸，佢即系嗱，我哋僵尸咧，其实点分等级咧，都系分颜色，系啦，咁但系咧，第二即系我头先所讲啦，第一即系将神啦，第一代咬咗嘅第二代咧，佢本身其实佢都系人嘅形态， 系 系啦，其实佢个外即系佢。描述咧就话其实同人系无异，只不过咧佢已经唔会进食啦，佢净系识，即系佢净系以吸食精血为生，系啦。但系其实佢本身佢同人系无异嘅，系啦。咁但系去到第三代咧，佢开始咧就慢慢，因为第二代咬第三代嘅时候咧，咁神力又会减半噶啦嘛，即系得到所得到嘅神力又会减半噶啦嘛， 系 啦。 呢个系遗传基因学嚟噶。系染色体分开一半， 系啦。咁佢得到嘅力量一半嘅时候咧，咁佢慢，即系佢开始咧就冇咗之前象神嗰种咁嘅力量咧，咁佢就开始会即系个身体产生变化，系啦。咁就身体咧会长出一啲绿毛， 点解会咁咧？又 系啦，因为身体长出绿毛咧，咁亦都即系话咧，佢个即系佢两本书里边形容咧，就系话佢咧开始啲。皮会巢啊，同埋开始身体会脱水。其实就咁，即系其实可以咁讲，绿毛僵尸佢个形态咧就似于好似即系类似一啲我哋讲西方嘅吸血怪，吸血怪物， 吸血怪 系啦，吸血怪物。咁 系绿毛嘅咩？西方嘅吸血怪。 喺 同綠色有冇關 係？即係其實係話佢變咗之後咧，佢係直情好似你變咗一隻怪獸咁啊！係啦，佢日頭即係嗱第二代咧講咧 人咁樣 係啦，佢日頭都可以出嚟嘅，但係去到第三代咧，佢日頭就已經唔可以見陽光啦，佢只能夠夜行日伏，係啦。咁同埋都係要以吸食精血， 深閨啲， 即係佢已經變咗係驚陽光，但係咧話佢係唔驚人嘅，係即係唔驚人，唔驚家禽啊，唔驚。动物啦，咁样 鸡，鸡头对住佢啊， 系啦。咁去到第四代，即系俾第三代咬到嘅第四代咧，系啦。 咁会惊咩？ 第四代 iPhone 啦， 系啦。第四代咁咧就会变成我哋讲嘅系即系我嗰种叫，即系我哋嗰种叫白丝啊。 哦，白丝， 白色啊， 系啦。即系其实唔系白色， 嗯， 系啦，嗰种丝唔系白色。嗰種絲其實係比較獨特，就係佢會將身體綠色嘅毛脫曬。 嗯， 甩毛即係 甩毛， 甩曬啲毛係啦， 即 係 光脱脱啦。簡單嚟講， 係啦。 嗯， 咁嗰種咧就已經係變咗係完全冇思想啦。 就係用白絲嚟形容佢嘅， 係啦， 屍體個絲。即係就真係行屍走肉嗰只啦。 係啦，完全冇思想，同埋咧佢哋會驚雞蹄嘅，係啦，即係。佢哋会惊鸡蹄， 我唔知，我唔知。 哎呀，白痴原来可以叫白痴啊！我唔知就原来 白痴系啦。咁点啊？系添啊！佢仲话 系啦， 系啦，你咪收埋咗佢啊！你啊， 系啦， 呢啲咁样嘅吓，你唔好俾啊 呢啲 邪恶嘅人， 邪恶 感染你纯洁嘅心灵啊！阿 Stephen， 唔系咯，人哋睇《山海经》多过你睇圣经 嘅，你又指你啊？啊，讲到边啊？ 即系第四代咧，即系白痴啦， 系 啦，即系乜都冇啊，思想冇， 系啦， 即系呢个象神可以变咗四级噶啦。 唔系咁佢咬完，咬完， 系啦，呢条 其实即系好似传销嗰啲等级，等级咁啫，嗰啲等级咁啫嘛。 啲钱越嚟越少啦， 系啦，啲钱少一半，少一半，少一半，头先少一半咁样。 系咯， 系啦。 咁嗱，白痴咧，仲有另一个名叫跳痴。 跳绳 系、 哦、 就开始佢哋唔识行噶啦， 就 真 系 会跳啦，就真系会跳啦。 所以嗰啲湘西咁，如果讲翻又讲林正英嗰啲，真系又冇吹水，又有做下 research， 真 系 有。 系啊，所以我咪话其实啲编剧佢真系有做功课嘅。 唔系，同埋我记得有一我唔记得边套啦。好似係有一啲譬如高級少少，即係高檔，唔知嗰個咩阿爺變，即係自己變嗰啲，嗰啲未必使跳嘅初期，有啲唔使跳嘅，都行嘅，係後期有啲先要跳嘅啫。係 啊， 我記得係嘅。有 行嗰啲因為做特技麻煩啫。 唔係唔係唔係，係真係佢話唔知佢等級高係淨可以唔使就咁跳。 即係人咁樣咯，即係佢就由次人開始就越嚟越唔似人啦，變咗機械人咁樣跳下跳下咁樣。 因為佢頭先我都講啦，佢已經冇咗個魂魄，即係佢即係佢已經冇咗自己嘅思想，咁佢就。唯有淨係跳，同埋佢吸食精血，佢淨即係簡單啲嚟講，佢好似昆蟲咁樣嘅啫。佢淨即係昆蟲一出世，佢哋都淨係即刻進食，然之後繁殖，跟住就死亡噶啦、 嗯。 其實就跳絲咧，佢就係演化到咁樣啦。 嗯， 係啦。咁去到俾跳絲咬嘅咧，咁嗰一種咧，即係第五代啦。我哋講已經係第五代啦。係咁嗰只咧已經唔可以稱呼佢做殭屍啦。 即係第五級嗰只。 係啦，係啦，係啦。 咁係乜嘢啊？咁 因為嗱，我。其实那个咧都有个名叫佢嘅，叫爵士，系啦， 爵士， 或者或者咧，我哋讲咧，叫即系佢，因为佢系依附住一啲我哋讲系有精气嘅嘢，咁精即系精气神嘅，譬如树啊， 树精嗰啲啊， 系啦，咁嗰即系咁个咧，佢其实有另一个名，佢叫依附师嘅， 依附师即系要 依附住一啲嘢去生存。生存， 嗯，即系要靠人嘅，唔可以自己独立。 系啦，咁佢亦都咧系乜嘢都惊噶啦，去到第五代，佢乜嘢都惊，佢鸡蹄啊、狗吠啊、禽畜啊，甚至日光、月光，佢乜嘢都惊噶。 即系好似我啊， 系咯，点解咁似你嘅？ 雀丝原来我系，系咪雀丝啊？ 咁我唔清楚啊。 雀丝话雀丝或者咩？ 雀 丝 啊， 雀丝或者叫蚁蝠丝， 蚁蝠 系啦。 乜都惊嘅， 唔该，大家以后叫我做以父师啊。 花家姐系乜都惊， 都系真系好似好脆弱咁样啦。 嗯，其实又 点解会咁咧？但系系真系好冇用咁，好似系嘛？ 因为咁嘅，我头先都最初讲啦。咁每一只僵尸，譬如将神咬到嘅第二代，佢就拥有咗将神嘅一半力量， 二分一 系啦，跟住 减啊冇 声， 系啦，四分一、八分一咁样落去，咁佢冇咗佢冇咗个神力之后，因为我哋讲咧由。一个有魂魄的生命体去演化成僵尸，即是被僵尸咬到而演化成僵尸，其实他已经本身他是失去了他的魄的了嘛。 哦， 咁、嗯、佢得翻个魂的时候，咁佢即系魂，我哋俗称讲魂魄不齐啊。 系 魂魄不齐嘅，其实他已经是完全，即系佢系慢慢慢慢逐渐冇咗思想噶啦。 嗯， 系啦，咁、 嗯、 亦、 嗯、 都系因为咁样咧，其实佢去到第五代的时候咧。佢其實佢已經唔可以，即係佢已經唔可以再吸食精血為生啦。 咦？即係佢，咦、嗯？即係如果咁講咧，去到第五代咧，已經冇能力去咬別人或者吸血。 係啦，佢係只能夠吸食一啲我哋講係頭先講啦，依附住一啲有精氣神嘅嘢。 嗯， 係啦，譬如好似要吸食一啲樹嘅精氣啊，係啦，或者一啲生命體嘅精氣去維持佢個生命。即係簡單啲嚟講， 即 係 捱到落去 陽氣。 哦， 即係我哋講電影啊或者電視劇。成日都會講嘅啲殭屍會吸陽氣，其實就佢講緊嘅就係呢只叫蚁蝠屍。 但平時我哋話啲樹已經係有會成精啊嗰啲啦， 係啊， 咁關唔關事呢、這個係？ 其實 佢再吸啲樹精啊？ 其實佢可以咁講，佢咧即係佢係比其實你頭先講啱，即係喺我哋個理念咧，即係喺我哋道家嘅理念咧，就是、其實係。每一種生命體，佢都能夠修練成妖或者精，但係啦，咁但係蚁蝠師係唔同，蚁蝠師係我頭先講係俾殭屍咬到，係啦，而喪失咗佢個魄， 所以先要依附人哋， 係啦， 但佢又冇生命，冇思想，冇力量咁樣飄嚟飄去，四處漂泊咁樣。 係啦，佢只係揾一個宿主，然之後吸食，我哋講現代嘅術語就叫能量啦。 嚴格上，佢係你肚入邊一條寄生蟲咁咯，啊，即係佢。就吸你啲嘢咯，佢冇 啦， 系啊， 系 佢又唔会咬到人嘅， 即系冇乜作为咁样咯。 系啦，咁去到嗱，即系咁，因为我头先讲啦，一步一步，二分一、四分一、八分一，慢慢就已经 十六分一， 系啊，已经冇咗呢个，即系已经系慢慢越嚟越少啦。 嗯， 得到佢嘅力量，得到第一代嘅力量，咁去到其实第六代咧，可以咁讲，第六代咧，我哋咧已经系即系已经系讲紧系。 一種，即係其實你可以當佢鬼咁樣睇嘅，或者靈魂咁樣去睇嘅啦。係、佢已經係直情，即係佢已經係直情，又唔可以叫佢師，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叫佢師。咁其實佢咧都有個學名嘅，係、啦，佢有嗰個學名咧就叫做灰， 灰 啊真係好灰， 灰喎、 啊，係鬼字邊，跟住加個斗字，即 系 嗰个灰，系啦， 灰唔个灰， 系啦，灰唔个灰，灰唔个灰。 哦，嗰只原来系鬼嚟噶。 佢其实系类似，即系佢 灵体， 佢又唔系，即系佢又唔系纯，好似我哋咁，因为鬼我哋讲系魂嚟噶嘛，即系人死后冇咗七魄，得翻三魂，嗰三魂就系我哋而家讲嘅灵魂，就 系 鬼。但系其实佢又唔系，系啦，咁佢连。寄居喺宿主嘅能力都冇。 嚴格上係咪可以講佢根本係唔係嗰三界，即係唔係神，唔係鬼，唔係人。 其實咁講，由第一代開始去到第六代，已經係 出過於三界。 係啦，已經係天地人三界，已經都係啦，亦都唔可以係進入六道輪迴。係啦，咁但係去到第六代其實就好慘嘅。係啦，即係喺佢記載第六代咧，佢係要點樣先能夠生存咧？係啦，佢咧就只能夠。即係佢只能，即係可以咁講，佢只能夠定時定候初一十五起身，跟住就吸食，係吸食呢個月光嘅精氣就 齋都冇食啊！要食月光精氣， 係啦。跟住就瞓。如果唔係咧，佢 keep 即係可以我哋講咧係 keep 住唔到佢嘅生命。 算啦，做咩做咩做精做到咁咧，不如算 啦。叫做鬼都唔靚，就呢啲啊！ 死咗佢好過啦，真係啊！ 同埋咧，佢因為我咁講啦，佢去到第六代，所以佢係。完全冇曬頭嗰五代所有嘅神力，即係連咁簡單啲講，佢除咗係即係佢除咗係冇思想啦嚇，連跳行佢都唔得。 總之就唔死都冇用嗰只啦。 係啦，咁 陰功啊真係。 跳行佢都唔得，咁佢係要點樣？即係佢點要點樣活動咧？其實喺《月眉草堂筆記》裏邊記載呢一種詩咧，其實咧就係話。佢咧，即系佢系要，即系佢其实咧系佢一喐嘅时候咧，即系譬如月光一出嚟，佢吸食月光嘅气啦。 系啊， 佢一喐嘅时候咧，其实系好似一滩水咁样化出嚟嘅啫。 哇，一滩水嘅啫， 即系一滩一，我哋讲又唔系话完全一滩水，系一好似一，即系我哋讲啦， 一撇嘢啦， 系啦，即系一滩物体，跟住之后就出嚟嘅啫。系啦，因为佢系 一撇烂泥。 系啦，因为佢系连直情喐都唔识喐，明唔明？ 啊，好惨，烂泥咯， 即系化尸水啊！ 系啦， 化尸水。 系啊。 咁点啊？冇啦嘛，去到第六级仲可以。 其实冇噶啦，冇。 即系衰冇咗衰噶啦， 冇啊！ 唔可以再整个第七代出嚟咯， 系 嘛？ 冇得 衍生唔到出嚟 啦，你自己唔掂。 已经衰到咁。 系啦，咁其实嗱，即系嗱，所以我头先话咧，喺电影啊、电视剧咧，又即系。點解會開一即係中途咧會咁樣講咧？話其實即係嗰啲編劇會做資料搜集嗰啲咧，其實就係因為你會見到咧，我頭先所講六代嘅殭屍嘅演化咧，同你哋喺電影睇嘅咧，其實有好多都不謀而合嘅。 係，即係佢入邊抽佢哋嗰啲精髓出嚟啦，咁樣可能都。 譬如好似嗱，咪有即係好似我講啦，林正英有啲殭屍電影咧，話殭屍俾即係殭屍啦嚇，俾個道士收服咗之後咧。会化成一滩血水，或者就会即系或者黏到符咧，跟住个我哋叫讲尸灵啦吓，咁咧就会跳咁样，系啦。如果掹咗道符，佢就识行咁样，即系其实你留意到，其实就系、是、而家僵尸嘅概念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出喺将神呢一度嘅， 但系我哋今日讲四大僵尸嘛，你头先都仲系讲紧将神，都系讲紧。一大僵尸下面嗰六个 generation 系啊， 明啊嘛，大家系嘛啊咁犀利嘅 Stephen， 两手空空咁样就噏到咁多嘢出嚟嘅吓，你个脑装 都系两手空空，你睇下，你睇个效果，你睇下 咩？即系我负责问问题噶嘛，问题少女啊嘛，我识大家先惊啊，真系 少女， 我专研究凶案啊嘛，而唔系研究僵尸啊嘛， 我专研究凶， 我知。哦，唔好成日污染人哋纯洁嘅心灵，我都话 唔会嘅。 好，唔会，因为已经唔纯洁啦，系嘛？哇，面都红埋。诶，咁头先你话讲咗一大僵尸啦，咁我哋系时候要进入第二大僵尸啦。 即系可以咁讲，其实另外一只咧就历史书都会比较记载得多啲嘅，嗰只叫汉拔。 汉拔好熟喎，呢个名。 系啦，咁佢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吕拔， 吕拔 系吕拔，你读吕拔啊，系嘛？ 吕拔水， 啊嗰个拔唔同嗰个拔， 系啊， 系啦。咁嗱，但系咧嗱， 呢个拔点写咧？因为有啲朋友 有个鬼字嘅， 听声嘅，我哋好多朋友，你知唔知啊？ 有鬼字嘅， 有个鬼字，有个 嗰个拔 拔碎个拔， 系啦， 唔要只 手 边， 只 手 边就有 鬼拔啊！大家嗱，学我可以学中文啊，同埋英文嘅呢个节目， 系啦。咁咧嗱，讲罕拔啦，咁其实罕拔咧有好多名嘅，系啦。佢另外，即系嗱，可以咁讲，即系我哋成日咧，即系远，即系古时嘅中国人同而家嘅中国人咧，都系差唔多嘅，就系好多时读下读下会读错字嘅。 嗯。 咁所以佢有另外一个名咧，就叫灰，都系叫灰。 油灰。 系啦。咁咧，但系咧， 边度出现过个灰？ 系啦，其中一只僵尸，咁佢就会，即系好多人就会将呢只灰同头先将神 嗰个 generation 其中一个噶 捞乱咗， 最尾嗰个第五嗰个。 系啦，第五代。 即大家都叫灰同名同姓， 系， 嗯， 系啦，咁即系佢系叫错咗，即系啲人叫错，因为 叫 错 咗啊， 因为好似啊嘛个字， 其实系罕拔， 系啦罕拔，咁咧所以咧坊间咧你会听到有啲人咧成会讲咧其中一只僵尸王叫元灰，元灰， 哦， 系啦， 元灰元华元彪 嗰啲嘛，系咯， 唔系，同埋 原来咁样改翻嚟噶， 系啦，同埋咧其实之前啦都系亚视。有套电视剧叫僵尸先生，诶唔系僵尸道长啊， 类似啊，系 都系林正英做嘅，里边咧嗰只僵尸王就系叫元辉，系啦，其实我相信咧佢亦都系，即系佢嗰个编剧啦吓，亦都系揾咗呢啲资料。 O K， 呢个元辉就系第二大僵尸系嘛？ 系啊，第二个，亦都系神，亦都系第二个，即系仅次于象神嘅神力。咁但系点解话佢会比较出名呢？因为其实罕拔啦吓，即系我讲翻佢嘅正确读音叫罕拔。咁罕拔咧，佢呢只僵尸，佢最大嘅神力咧就系佢系，即系佢系有另一个绰号叫旱灾之神。 嗯， 系啦，即系佢到嘅地方咧，佢会引发旱灾嘅， 冇水饮嘅会。 系啦， 嗯， 即系所以咧，喺 蒸干晒喎，周围都系蒸发晒啲水啊嘛。 系啊，所以喺历史上咧，嗱，罕拔咧吓，即系旱灾之神咧，其实又要讲少少嘅，就系其实。在我哋歷史上咧，啲人咪會拜關帝嘅，即係歷即係好耐，即係由遠古到而家，啲人咪話關帝關羽，即係關帝即係關羽啦嚇，關雲長啦。咁關羽點解會變成做神咧嚇？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關羽其實係三國嘅一個將領嘅啫嘛，其實就係關罕拔氏嘅。係， 係啦，聽到呢度 又關罕拔氏， 要消化下先啊！我開始咧有啲 miss 咗啦。lost 咗唔 miss 咗，翻嚟咧，我哋大家咧再喺度研究一下呢一個罕拔究竟係有幾咁得人驚，咁得唔得人驚啊？ 哦，唔得人驚， 唔得人驚啊！咁啊，有幾咁神秘咧？ 關公大戰罕拔， 翻嚟聽聽。